佛经剧化故事，叫做《尼达老爷》。 喂，大人 啊，老爷， 呢啲葡萄酒嚟，要老酒。 系，阿老爷啊，我预备咗噶啦。老酒之中咧，你要边种啊？ 有几多种酒？ 昨日我落去酒窖点过数噶啦，连埋前年酿嗰啲酒咧，净系葡萄酒就有27种啦。 系咩？真系美妙，的嚟睇啊！ 老爷啊，拎边种啊？ 梗系拎晒啦，27种，拎晒嚟未？ 老爷啊，拎咗啦，我已经一种咧就拎咗一支上嚟，预备俾老爷你品尝啊嘛。 嗯，好，叻仔啊！唔怪得我咁鍾意你呢，你办事系妥当嘅。 人嚟，摆齐27种葡萄酒喺度，俾老爷品尝啦。 哦，知道。 老爷啊， 系 唔系逐种试下，抑或系斟一杯嚟饮啊？ 嗯，咁我睇下先。啊，真系靓，净系睇颜色都够啦，黄橙橙，好似琥珀，透明又似水晶。好，嗱，我要呢种，大人 啊， 呢种藏咗几多年啊？ 有8年噶啦，老爷。 嗯，好，饮呢种。嗯，啊，香醇，好味，真系醇浓。大人 啊， 我哋啲酒最耐藏咗几多年？ 老爷啊，最耐嘅咧就有50年，系老太爷留落嚟噶。 嗯，系。我争啲唔记得添，千祈要留翻佢俾王爷嚟饮。嗯， 系，我知道噶啦。啊，太太出嚟啦，阿香都嚟咗啊。 嗯， 老爷啊。 嗯， 你一个人喺度饮酒啊？ 系，太太，你出得嚟啱，一齐试下啲酒，酒质好靓。嗱，试下，阿香浸酒。 系，老爷。太太，请饮酒啦。 嗯，我都系唔饮啦。 嗯， 留翻俾老爷你慢慢享受啦。 老爷啊，太太话唔饮， 有乜紧要啫？大把嘛，我哋家财丰富，净系葡萄酒啊，已经有27种。你话有边个人有咁多珍品？ 咁就系、是。边个唔赞老爷啊？又有钱又有面，又识嘢又懂得收藏，哎呀，真系冇人敢同你比较嘅。 系啊，两夫妻你都要赞下我嘅。我忽然间谂起一件事，我有咁多酒，请下人客都好。 咁几时请客啊？ 而家。 而家。 嗯。 啲人客都未请，边度得咁快啊？ 一个人啊，最怕冇钱，有钱啊，乜嘢都搞得掂。阿仁，过嚟。 哦，老爷， 你听住啊，叫啲人抬10程走出大门，喺篱笆田基嗰度摆喺度，任得啲过路人饮。咁你话几豪气呢？太太系咪咁讲？嗯， 哎呀，老爷的计划真是冇得谈的啦， 嗯， 是你先想得到的啫。 当然， 唉，梗系好啦，啲过路人饮完之后，仲会周围咁传开去。 嗯， 老爷闻名闻声，真是好的。哎呀，有钱人家是不同的。 太太啊，你嫁入我哋家门，见识眼光都不同。好开心啊！阿仁， 阿老爷， 你抬10程酒出去篱笆，等过路人随便饮。你拎3种碗出去，即系大汤碗、饭碗同碗仔，大声话尼达老爷请佢哋饮嘅。 哦，系老爷，小人遵命。 嗯，太太， 嗯， 我哋都出去睇下咧。 好啊。 嗯， 阿香，担凳出嚟侍候。 是，太太。 喂喂喂，过路人啊，埋嚟啦，埋嚟啦！尼达老爷请你哋饮酒啊，免费噶，免费噶，啊，有大中小3种碗，随便你哋饮啦，啊，有10程酒预备噶啦。 哇，哎 乜咁巴闭啊？尼特老爷请饮酒啊？ 系啊，系咁你就唔好客气啦。有便宜，怕咩饮翻份？其他都饮啦。 系啊，饮啦，饮啦。 太太啊，你睇下， 一阵间啫就咁多人买饮酒啦。你睇。阿仁同阿姨啊，起势不走，唉，不到佢哋手都攰啊！ 系啊，最热闹嘅啫嗬，个个人行过都埋去饮一份咯。 系咯， 你睇下，连嗰啲耕田佬都饮翻杯啊，真系高兴啦！ 提醒啦， 有边个人话唔贪心嘅啫？佢哋唔饮都睇埋一份啊嘛。 系啊，哎呀， 啊！ 有一个人不埋去喝酒、啊又不看下做什么事咁噃、 啊？哪个在哪度啊？ 那个高高瘦瘦着住件布袍行紧嚟嗰个男人呢？ 哦，那个行紧嚟的男人 系 嘛？ 系啊， 佢唔知系咪大喉腩，想喝多啲酒啊？抑或叫我啊特别送一程俾佢喝咁咧？ 哎呀，唔系啊，老爷，佢系沙门嚟嘅。 沙门，哦，佢就系另外一种人，唔使理佢，由得佢，由得佢。 老爷啊，佢行埋嚟啦。 系噃， 施主， 打 扰晒，你好嘛？ 我，我好好。你系边位啊？ 我系佛陀。 哦，佛陀，你行埋嚟想同我讲乜嘢？ 我睇到呢度有无数咁多牲口，又有一望无际嘅农作物，我相信呢度嘅主人梗係好开心，所以我戥佢高兴啫。 係呀，冇错，我种好和田，揸妥牛奶，我住河边，我嘅屋有顶，火中有柴，屋里面有儿女，我好快乐亦好满足。哎，天呢，你要落雨就落啊呢。 我是觉者，我不会愤怒亦不会固执。我要在河边过一晚，我的房屋没有顶，亦都没有情欲火焰。所以天啊，你要落雨就落啦。 啊！你敢顶撞我？啊，居然敢同我比较？ 啊，讲下啫。 老爷啊，你搏佢啦嘛？ 梗系啦，我嘅牛羊喺牧场游荡，佢哋身肥肚胀，经得起风雨吹打，所以天呢，你要落雨就落啊你！ 我做咗一只木船。坐佢可以到达涅槃彼岸，我无忧无虑，所以天啊，你要落雨就落啦。 啊， 老爷啊，佛陀咁大胆，敢顶撞你、啊？ 我嘅妻子温柔美丽，从来都唔会叫苦嘅，所以啊，天呢、啊，你要落雨就落啊呢。 佛陀的心灵柔顺，超脱世间苦恼，我没有苦又没有灾难，所以天啊，你要落雨就落啦。 老爷、佛陀咪咪嘴笑、 哼，我家财丰富，儿女成群，健康愉快、天啊，你要落雨就快啲落啊你。 看看佛陀還有沒得說。 是啊， 我不是人的奴隸，但是我甘願為世人服務，我流浪世界，廣結善緣，無數眾生等我救度。天啊，你要落雨就落啦。 我是佛陀的弟子，好像世俗人的兒女一樣。哼，我有牛欄有绳索，将啲牛群绑到佢哋实，边个都整唔甩啊！天呢，你要落雨就好快快脆脆落啊！你 老爷啊，佛陀又咪咪嘴笑喎， 唔好理佢， 听你讲埋。 我冲断绳索，我已经解甩束缚，免除生死苦痛，大自由，大自在。天啊，你要落雨就快啲落啦！落雨是平常事，无谓操心。 佛陀，我忽然间心灵开朗，你两手空空，不染人间红尘，还不会被尘世牵累。你有智慧，我拜服你。 好，真是好。 佛陀，请你接受我礼敬，赐我福星拱照，事事吉祥。 施主，难得你明白，你有福了。 哎呀，好大雨啊，好大雨啊！俾我避下雨好吗？ 好，你埋嚟啦。 哎呀，好大雨啊！老爷，准我避下雨咧，好吗？ 好，对贫困有需要嘅人布施系有福噶。 好啦，耕田婆，你想要乜嘢？ 我想要啲清水饮下啫。 好啦，我俾啲牛奶同埋豆浆过你，等你有啲营养。 好啊，好啊，老爷，多谢你，多谢你。 施主，你识对机布施，你真系有福啦。